第六十二回，敌垢洗心为扫塔，覆魔归正乃修身。十二时中忘不得，行宫百客全收。五年十万八千周，休教神水河，莫纵火光愁。水火调停无损处，五行联络如钩。阴阳祸合上云楼，乘鸾登紫府，跨鹤赴瀛洲。这一篇词排名临江仙，单道唐三藏师徒四众，水火寂寂，本性清凉，借得纯阴宝扇，山西造火摇山。不一日行过了八百之城，师徒们散淡逍遥，向西而去。正值秋末冬初时序，见了些野菊残樱落，新梅嫩蕊生，村村纳禾架，处处食香羹。平林木落远山县，渠涧霜浓幽壑清。英中气，碧折营，纯阴阳，月地玄明。盛水德，顺日连晴，地气下降，天气上升。红藏不见影，迟早见生冰。悬崖挂锁藤花败，松竹凝寒色更清。四众行够多时，前又遇城池相近，唐僧勒住马叫徒弟：悟空，你看那香楼阁峥嵘是个什么去处？行者抬头观看，乃是一座城池，真个是龙盘形势，虎踞金城，四垂华盖镜，百转紫虚屏，玉石桥栏排巧兽，黄金台座列贤明。真个是神州都会，天府瑶京，万里邦基固，千年帝业隆。南夷拱福君恩远，海月朝元盛会迎。玉阶洁净，年路清明，酒肆歌声闹，花楼喜气生。未央宫外长春树，应许朝阳才凤鸣。行者道： 师父，那座城池是一座帝王之所。 八戒笑道： 天下府有府城，县有县城，怎么就见是帝王之所？ 行者道： 你不知帝王之居与府县自是不同，你看他四面有十数座门，周围有百十余里，楼台高耸，云雾缤纷，非帝京邦国，何以如此壮烈？ 沙僧道：哥哥眼明，虽识得是帝王之处，却唤作什么名色？行者道： 又无牌匾金号，何以知之？须到城中询问，方可知也。 长老策马须臾到门，下马过桥，进门观看，只见六阶三士，货值同财，又见衣冠隆盛，人物豪华。正行时，忽见有十数个和尚，一个个披枷带锁，沿门起画，着实的褴褛不堪。三藏叹曰： 兔死狐悲，物伤其类。 叫 悟空，你上前去问他一声，为何这等遭罪？ 行者一言，即叫： 那和尚，你是哪寺里的？为甚是披枷带锁？ 众僧跪倒道： 爷爷，我等是金光寺副区的和尚。 行者道： 金光寺坐落何处？ 众僧道： 转过鱼头就是。 行者将他带在唐僧前，问道： 三生父去，你说我听。 众僧道： 爷爷，不知你们是哪方来的，我等似有些面善，此问不敢在此奉告，请到荒山据说苦楚。 长老道：也是，我们且到那寺中去，仔细询问缘由。同至山门，门上横斜七个金字， 敕见护国金光寺，师徒们进得门来观看，但见那古殿香灯冷，虚廊夜扫风，凌云千池塔，阳杏及朱松，满地落花无客过，檐前诸王任攀龙，空架鼓往旋中，会壁陈多才相蒙，讲座悠然僧不见，禅堂静已鸟长逢，凄凉堪叹息，寂寞苦无穷，佛前虽有香炉舍，灰冷花残世事空。三藏心酸，止不住眼中出泪。众僧们顶着枷锁将正殿打开，请长老上殿拜佛。长老进殿捧上新香，叩齿三匝，却转于后面，见那方丈檐柱上又锁着六七个小和尚，三藏甚不忍见。即到方丈，众僧俱来叩头，问道： 列位老爷相貌不一，可是从东土大唐来的吗？ 行者笑道： 这和尚有圣位不先知之法，我们正是，你怎么认得？ 众僧道： 爷爷，我等有甚未卜先知之法， 只是痛负了屈苦，无处分明，日诸家只是叫天叫地，想是惊动天神，昨日夜间个人都得一梦，说有个东土大唐来的圣僧救得我等性命，恕此冤苦可深，今日果见老爷这般异象，故认得也。 三藏闻言大喜道：你这里是何地方？有何冤屈？ 众僧跪告： 爷爷，此城名唤寄塞国，乃西邦大去处，当年有四夷朝贡，南月陀国，北高昌国，东西凉国，西本波国，年年进贡美玉明珠，交飞骏马，我这里不动干戈，不去征讨，他那里自然拜为上邦。 三藏道：既已拜为上邦，想是你这国王有道，文武贤良。 众僧道： 爷爷，文也不贤，武也不良，国君也不是有道，我这金光寺自来宝塔上祥云笼罩，瑞霭高升，夜放霞光，万里有人曾见，昼喷彩气，四国无不同沾，故此以为天府神经，四夷朝贡。 只是三年之前，孟秋朔日夜半子时下了一场雪雨，天明时家家害怕，户户生悲，众公卿奏上国王，不知天公甚是见责，当时言情道士打教和尚看经，答天谢地，谁晓得我这寺里黄金宝塔污了，这两年外国不来朝贡，我王欲要征伐，众臣见道我寺里僧人偷了塔上宝贝，所以无祥云瑞霭，外国不朝，昏君更不察理，那些丧官将我僧众拿了去，千般拷打，万样追求，当时我这里有三辈和尚，前两辈已被拷打不过死了，如今又捉我辈问罪枷锁，老爷在上，我等怎敢欺心盗取塔中之宝，万望爷爷怜念，方以类聚，物以群分，舍大慈大悲，广施法力，拯救吾等性命。 三藏闻言点头叹道：这件事暗昧难明，一则是朝廷失政，二来是汝等有灾，既然天降血雨污了宝塔，那时节何不起本奏君，致令受苦。 众僧道： 爷爷，我等凡人怎知天意，况前辈俱为变得，我等如何处之？ 三藏道：悟空，今日甚时分了？ 行者道： 有申时前后。 三藏道： 我欲面君倒换官文，奈何这僧众之事不得明白，难以对君奏言， 我当时离了长安，在法门寺里立愿， 向西方逢庙烧香，遇寺拜佛，建塔扫塔。今日至此，亦有受屈僧人乃因宝塔之类，你与我办一把新笤帚，待我沐浴了上去扫扫，即看这污秽之事何如，不放光之故何如，放着端地好面君奏言，解救他们这苦难也。这些枷锁的和尚听说，连忙去厨房取把厨刀，递与八戒道：“爷爷，你将此刀打开那柱子上锁小和尚的铁锁，放他去安排斋饭香汤，服侍老爷进斋沐浴，我等且上街画把新笤帚来与老爷扫塔。”八戒笑道：“ 开锁有何难在？不用刀斧，叫我那一位毛脸老爷，他是开锁的机念。” 行者真个近前，使个解锁法，用手一抹，即把锁俱退落下。那小和尚俱跑到厨中，净刷锅灶，安排茶饭。三藏师徒们吃了斋，渐渐天昏。只见那枷锁的和尚拿了两把笤帚进来，三藏甚喜。正说处，一个小和尚点了灯来请洗澡。此时满天星月光辉，桥楼上更鼓齐发，正是那四壁寒风起，万家灯火明，六街观户游，三市闭门停，吊亭归深树，更篱罢短绳，樵夫柯府歇，学子诵书声。三藏沐浴毕，穿了小袖扁衫，束了环绦，足下换一双软弓鞋，手里拿一把新笤帚，对众僧道：“你等安寝，待我扫塔去来。”行者道：“ 塔上既被血雨所污，又况日久无光，恐生恶物，一则夜静风寒，又没个伴侣，自去恐有差池，老孙与你同上如何？” 三藏道：“甚好甚好。”两人各持一把，先到大殿上点起琉璃灯，烧了香，佛前拜道：“弟子陈玄奘，奉东土大唐差往灵山参见我佛如来取经，今至祭赛国金光寺，遇本僧言宝塔被污，国王移僧道宝，衔冤取罪，上下难明，弟子竭诚扫塔，望我佛威灵凿饰乌塔之原因，莫治凡夫之冤屈。”住罢，与行者开了塔门，自下层往上而扫，只见这塔真是峥嵘已撼，突兀凌空，正唤作无色琉璃塔，千年舍利峰，梯转如穿窟，门开似出笼，宝瓶影射天边月，金铎声传海上风，但见那虚岩拱斗，绝顶流云，虚岩斗拱做成巧石穿花凤，绝顶流云造就浮屠绕雾龙，远眺可观千里外，高灯似在九霄中，层层门上琉璃灯，有尘无光，步步檐前白玉兰，机构飞虫，塔心里佛殿上香烟尽绝，窗棂外神面前诸王千盟，炉中多熟粪，站内少油容，只因暗施中间宝，苦杀僧人命落空，三藏发心将塔扫，管教重建旧日容。唐僧用肘子扫了一层又上一层，如此扫至第七层上，却早二更时分，那长老渐觉困倦。行者道：“ 困了，你且坐下，等老孙替你扫吧。” 三藏道：“这塔是多少层数？”行者道：“ 怕不有十三层哩。” 长老担着劳倦道：“是必扫了，方称本愿。”又扫了三层，腰酸腿痛，就于石层上坐倒道：“ 悟空，你替我把那三层扫净下来吧。 行者抖擞精神，登上第十一层，霎时又上到第十二层，正扫处，只听得塔顶上有人言语。行者道：“ 怪哉怪哉，这早晚有三更时分，怎么得有人在这顶上言语？断乎是邪物也，且看看去。” 好猴王轻轻地斜着条轴，撒起衣服，钻出前门，踏着云头观看。只见第十三层塔心里坐着两个妖精，面前放一盘下饭，一只碗，一把壶，在那里猜拳吃酒哩。行者使个神通，丢了条轴，撤出金箍棒，拦住塔门，喝道：“ 好怪物，偷塔上宝贝的原来是你！” 两个怪物慌了，急起身，拿壶拿碗乱灌，被行者横铁棒拦住道：“ 我若打死你，没人供状。” 只把棒逼将去，那怪贴在地上，莫想挣扎得动，口里直叫：“ 饶命饶命，不干我事，似有偷宝贝的在那里也。” 行者使个拿法，一只手抓将过来，竟拿下第十层塔中，报道：“ 师父，拿住偷宝贝之贼了。” 三藏正自盹睡，忽闻此言，又惊又喜道：“是哪里拿来的？”行者把怪物揪到面前跪下道：“ 他在塔顶上猜拳吃酒耍子，是老孙听得喧哗，一纵云跳到顶上拦住，未曾着力，但恐一棒打死，没人供状，故此轻轻捉来。师父可取他个口词，看他是哪里妖精，偷的宝贝在于何处。” 那怪物战战兢兢，口叫：“ 饶命！” 遂从实供道：“ 我两个是乱石山碧波潭万圣龙王差来巡塔的，他叫奔波霸，我叫霸波奔，他是鲶鱼怪，我是黑鱼精。因我万圣老龙生了一个女儿，就唤作万圣公主。那公主花容月貌，有二十分人才，招得一个驸马，唤作九头驸马，神通广大。前年与龙王来时，显大法力，下了一场雪雨，污了宝塔，偷了塔中的舍利子佛宝。公主又去大罗天上凌霄殿前偷了王母娘娘的九叶灵芝草，养在那坛底下，金光霞彩，昼夜光明。近日闻得有个孙悟空往西天取经，说他神通广大，沿路上专一寻人的不是，所以这些时常差我等来此寻拦，若还有那孙悟空到时，好准备也。” 行者闻言嘻嘻冷笑道：“ 那畜生党这党狐狸，怪道前日请牛魔王在那里赴会，原来他结交这伙泼魔，专干不良之事。” 说未了，只见八戒与两三个小和尚自塔下提着两个灯笼走上来道：“ 师父，扫了塔不去睡觉，在这里讲什么哩？” 行者道：“ 师弟，你来的正好，塔上的宝贝乃是万圣老龙偷了去，今着这两个小妖寻塔探听我等来的消息，却才被我拿住也。” 八戒道：“ 叫做什么名字？什么妖怪？” 行者道：“ 才然供了口词，一个叫奔波霸，一个叫霸波奔，一个是鲶鱼怪，一个是黑鱼精。” 八戒撤耙就打道：“ 既是妖精，取了口词，不打死何待？” 行者道：“ 你不知，且留着活的，好去见皇帝讲话，又好做早眼去寻贼追宝。” 好呆子，真个收了耙，一家一个都抓下塔来。那怪直叫：“ 饶命！” 八戒道：“ 正要你鲶鱼黑鱼做些仙汤与那些赴冤的和尚吃哩。” 两三个小和尚喜喜欢欢，提着灯笼引长老下了塔。一个先跑报众僧道：“ 好了好了， 我们得见青天了，偷宝贝的妖怪已是爷爷们捉将来矣。 行者叫拿铁锁来，穿了琵琶骨锁在这里，汝等看守，我们睡觉去，明天再做理会。 那些和尚都紧紧地守着，让三藏们安寝。不觉的天晓，长老道： 我与悟空入朝，倒换官文去来。 长老即穿了锦襕袈裟，戴了毗卢帽，整束威仪，拽步前进。行者也束一束虎皮裙，整一整棉布直多，取了官文同去。 八戒道：怎么不带这两个妖贼？ 行者道： 待我们奏过了，自有驾贴着人来提打。 遂行至朝门外，看不尽那朱雀黄龙，轻都降去。三藏到东华门，对阁门大使作礼道： 凡大人转奏，贫僧是东土大唐差去西天取经者，意欲面君倒换官文。 那黄门官国语通报，至阶前奏道： 外面有两个易容易服僧人，称言南赡部洲东土唐朝差往西方拜佛求经，欲朝我王倒换官文。 国王闻言，传旨教宣，长老即引行者入朝。文武百官见了行者，无不惊怕，有的说是猴和尚，有的说是雷公嘴和尚，个个悚然，不敢久视。长老在阶前舞蹈山户的行拜，大圣插着手斜立在旁，公然不动。长老启奏道： 陈僧乃南赡部洲东土大唐国差来，拜西方天竺国大雷音寺佛求取真经者，路经宝方，不敢擅动，有随身官文，祈祷验方行。 那国王闻言大喜，传旨教宣唐朝圣僧上金銮殿，安秀敦赐座。长老独自上殿，先将官文捧上，然后谢恩感坐。那国王将官文看了一遍，心中喜悦道： 似你大唐王有疾，能选高僧，不必路途遥远，拜我佛取经。寡人这里和尚专心只是做贼，拜国清君。 三藏闻言合掌道： 怎见得拜国清君？ 国王道： 寡人这国乃是西域上邦，常由四夷朝贡，皆因国内有个金光寺，寺内有座黄金宝塔，塔上有光彩冲天，尽被本寺贼僧暗窃了其中之宝，三年无有光彩，外国这两年也不来朝，寡人心痛恨之。 三藏合掌笑道： 万岁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矣。贫僧昨晚到于天府，一进城门就见十数个迦牛之僧，问及何罪，他倒是金光寺赴冤屈者，因到寺细审，更不甘本寺僧人之事，贫僧入夜扫塔，疑惑那偷宝之妖贼矣。 国王大喜道： 妖贼安在？ 三藏道： 现被小徒锁在金光寺里。 那国王即将金牌， 着锦衣卫快到金光寺取妖贼来，寡人亲审。 三藏又奏道： 万岁，虽有锦衣卫，还得小徒去方可。 国王道： 高徒在哪里？ 三藏用手指道： 那御阶旁立者便是。 国王见了，大惊道： 圣僧如此风姿，高徒怎么这等相貌？ 孙大圣听见了，厉声高叫道： 陛下，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，若爱风姿者，如何捉得妖贼也？ 国王闻言回惊作喜道： 圣僧说的是， 朕这里不选人才，只要祸贼得宝归塔为上。 赛卓当驾官看车盖，叫锦衣卫好生服侍圣僧去取妖贼来。当驾官即被大轿一程，黄伞一柄，锦衣卫点起校尉，将行者八抬八抄，大四声贺路，进至金光寺。自此惊动满城百姓，无处无一人不来看圣僧及那妖贼。八戒沙僧听得喝道，只说是国王差官，急出迎接，原来是行者坐在轿上。呆子当面笑道， 哥哥，你得了本身也。 行者下了轿，挽着八戒道， 我怎么得了本身？ 八戒道， 你打着黄伞，抬着八人轿，却不是猴王之职分，故说你得了本身。 行者道， 且冒取笑。 遂解下两个妖物押见国王。沙僧道， 哥哥也代谢小弟代谢。 行者道， 你只在此看守行李马匹。 那枷锁之僧道， 爷爷都去承受皇恩，等我们在此看守。 行者道， 既如此，等我去奏过国王，却来放你。 八戒揪着一个妖贼，沙僧揪着一个妖贼，孙大圣依旧坐了轿，摆开头搭，将两个妖怪押赴当朝。须臾至白玉街，对国王道， 那妖贼已取来了。 国王遂降龙床，与唐僧及文武多官同目视之。那怪一个是抱腮乌甲，尖嘴利牙，一个是滑皮大肚，巨口长须，虽是有足能行，大抵是变成的人样。国王问曰， 你是何处贼怪，哪处妖精，几年秦武国土，何年到我宝贝，一旁共有多少贼徒，都唤作什么名字，从实一一供来。 二怪朝上跪下，境内血淋淋的，更不知疼痛，共道， 三载之外，七月初一，有个万圣龙王，率领许多亲戚驻居在本国东南，离此处路有百十，谈号碧波，山名乱石，生女多娇，妖娆美色，招赘一个九头驸马，神通无敌，他知你塔上真奇，与龙王和盘作贼，先下血雨一场，后把舍利偷去，见如今照耀龙宫，纵黑夜明如白日，公主失能，寂寂秘密，又偷了王母灵芝，在坛中温养宝物。我两个不是贼头，乃龙王差来小卒，今夜被擒，所供事实。 国王道， 既取了供，如何不供自家名字？ 那怪道， 我唤作奔波霸，他唤作霸波奔，奔波霸是个粘衣怪，霸波奔是个黑鱼精。 国王叫锦衣卫好生收监，传旨 设了金光寺众僧的枷锁，快叫光禄寺排宴，就于麒麟殿上谢圣僧获贼之功，一请圣僧捕擒贼首。 光禄寺即时备了荤素两样筵席，国王请唐僧四众上麒麟殿续坐，问道， 圣僧尊号？ 唐僧合掌道，贫僧俗家姓陈，法名玄奘，蒙君赐姓唐，建号三藏。国王又问， 圣僧高徒何号？ 三藏道，小徒既无号，第一个名孙悟空，第二个名朱武能，第三个名沙悟净，此乃南海观世音菩萨起的名字，因拜贫僧为师，贫僧又将悟空叫做行者，悟能叫做八戒，悟净叫做和尚。国王听毕，请三藏坐了上席，孙行者坐了侧首左席，猪八戒沙和尚坐了侧首右席，俱是素果素菜素茶素饭。 前面一喜昏的做了国王，下手有百十喜昏的做了文武多官，众臣谢了君恩，图告了失罪，锁定国王把斩。三藏不敢饮酒，他三个各受了安息酒。下边只听得管弦齐奏，乃是教坊司洞玉：“你看八戒放开十嗓，真个是虎咽狼吞，将一席国菜之类吃得庆敬，少顷间天换汤饭又来，又吃得一毫不剩。寻酒的来又杯杯不辞，这场筵席直乐到午后方散。”三藏谢了盛宴，国王又留住道：“ 这一席了表圣僧祸怪之功， 叫光禄寺， 快翻席到建章宫里，再请圣僧定捕贼首取宝归塔之计。” 三藏道：“既要捕贼取宝，不劳再宴，贫僧就此辞王，就擒捉妖怪去也。”国王不肯，一定请到建章宫，又吃了一席。国王举酒道：“ 哪位圣僧率众出师降妖捕贼？” 三藏道：“叫大徒弟孙悟空去。”大圣拱手应承。国王道：“ 孙长老即去，用多少人马，几时出城？” 八戒忍不住高声叫道：“ 哪里用什么人马，又哪里管什么时辰，趁如今酒醉饭饱，我供师兄去，手到擒来。” 三藏甚喜道：“八戒这一向勤谨啊。”行者道：“ 既如此，着沙师弟保护师父，我两个去来。” 那国王道：“ 二位长老既不用人马，可用兵器。” 八戒笑道：“ 你家的兵器我们用不得，我弟兄自有随身器械。” 国王闻说，汲取大功来，与二位长老送行。孙大圣道：“ 酒不吃了，只叫锦衣卫把两个小妖拿来，我们带着他去做扫野。” 国王传旨，及时提出，二人携着两个小妖，假风头，使个设法，径上东南去了。一，他那君臣一见腾风物，才识师徒是圣僧，毕竟不知此去如何擒获，且听下回分解。